Hello， 大家好，我是涛涛。为什么今天开场要这么的配合一下吗？ 对啊，对啊，对啊，涛涛，真的，我感觉怎么好几天都没有见到你了。 应该 出差了，是不是？ 是太想念我了，是吗？只要我如果哪个礼拜二不在的话，应该就代表我出差。 对，希望下次你少点出差。 好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直播间真的是，除了涛涛之外呢，还有一位颜值担当来着。 对的，今天感觉到的压迫。 对，待会儿我们来比美啊。这个我当然不具备这个评判的资格啦。广大的这个听友们还有网友们，这个跟我们互动的水友们，大家都来评判一下哈，到底谁的颜值更高一些呢？好，那么我们隆重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他就是内地流行歌手、音乐制作人严泽欢。 欢迎噔噔噔 噔，欢迎，哇哦，跟我们打声招呼呗。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泽欢。 好的，对，今天这个大背景真的是特意为你选制的呢。对， 我刚才一下没吵到摄像头的 那，是吗？是吗？就在你的正前方。 正前方。 对，正前方来这。是的。 是的。 哎，今天我们这个虚拟背景啊，后面还有挑战新歌声我们节目的 logo。 哇，感觉我们突然一下升级成为一个大舞台。 是大舞台，如果要是再放大一下会更好，我觉得。好，那么今天欢迎泽欢哈。 是。 泽欢呢，这个大家其实熟悉他，应该说是。有越来越多的人熟悉他，是因为一个选秀节目《中国梦之声》。 嗯， 对，是什么时候参加的这个比赛？泽欢， 我是2014年。 2014年，哇，那也是4年前了。 夏天到秋天的那个阶段吧。 2014年好像是第一届，对不对？ 好像是 第二届 啊。 对， 参加的第二届之后就 然后之后就是这个走上了音乐之路，是吗？ 对，因为我参加比赛之前就一直也是玩音乐嘛，那个算是我第一次以一个鼓手的身份然后去拿着吉他去参加了一个唱歌比赛。 好，这个是以鼓手的身份哈， 是 来泽欢可以把那个话筒离自己 近 一点，对， 对， 说话声音稍微有一点点小，哎，好的， 喂，这样子吗？ 这样可以， 这样清楚很多了， 对，清楚好多啊，对，哇，那真是就是作为鼓手，但是今天我们的现场原因只能带一把吉他， 对对对， 对，泽欢是一直学习音乐吗？ 对，我受我父亲影响，因为他是一个就是算是很早很早，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玩音乐，他们也是玩乐队出身嘛。对对对，然后我爸就是个鼓手，然后我就小的时候就 看着他打鼓， 对，七八岁吧，就也是被逼着得学一样乐器，因为 被逼着， 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并不懂音乐，你七八岁嘛，小孩，每天就想着玩啊，吃冰棍儿什么的，也没想太多， 是吧？但是父亲的逼迫下说，那选一样乐器就教你打鼓了。是吗？ 应该是说不是选， 是 家里现在就有一样乐器， 就是反正爸爸也会打嘛，就觉得哎，顺便教教孩子，也不用出去再找老师了，这还有现成的乐器。 他觉得因为我也是多动症嘛，小的时候小孩嘛皮，然后他说你把这些啊什么的都放到鼓上吧， 好吧， 那算是我第一次接触音乐吧，接触第一个乐器。 是的，就是曾经的皮孩子，现在的优秀的鼓手和音乐人啊。 现在也皮， 对，现在也皮。 不， 我很期待，我们都很期待你今天展现你皮的一下。 是的， 对，好，那么我们还是要说一下今天我们节目的收听和收看的方式哈。如果你想收看我们今天两位帅气的颜值担当的话，那么就请用两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第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啦。第二种呢，来涛涛。 第二种就是在我们的一直播，对不对？在一直播可以搜索我们的活力982呢，每天晚上的这个8点到9点的时间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而且真的是如果是行驶在北京地区的朋友们呢，就可以开 FM98.2 来听一听。 对， 因为开车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聚精会神的开车好了。 是的是的，开车的时候就不要分神了哈。虽然今天我们的颜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在线，可惜你们看不了。 哎呀，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对，那个稍后呢，这个大家可以刷刷礼物啊，走六六六啊，转发呀，关注，还有分享等等等等，谢谢各位。好，那么今天呢，泽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带来了非常高的热度。第一首歌为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就因为我一直抱着吉他嘛，我就先唱吉他的吧。 行，吉他弹唱版啊。 唱一个什么？ 我给你报一下歌名吗？ 还是你自己随机又再选择一些？ 我唱一首那个。 好， 翻唱嘛， 翻唱、 哇，真是先拿别人的歌开场哎， 是，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好听嘛， 哪一首呢？ 在意，对不对？ 啊， 对， 好，那我们就先来听这首《在意》。再换个调儿。 哦，好的，没关系。我们 突然有一点 现场、 突然有一点刚介绍完音乐人，突然有一点那个叫什么不称职啊？ 没，我觉得刚刚是你故意在皮一下。 没有 ，我 你的人设已经皮孩子了。 想了半天，因为我有个毛病啊，就先跟大家 说 一下。我呢虽然是个音乐人，但是我是。 不称职的音乐人 了，属于就是可能就是每天你听的东西和做的东西有点多，脑子可能会有的时候突然会就对秀逗一下或者怎么样。 哦，没关系没关系，对，我们这个这才是优秀的音乐人嘛，是不是？我还想刚才这首歌前奏未免也太长了， 就结束了。 好的，那再来一下。 我没有很多朋友，大多只停留在微笑和点头。我没有太多的奢求，只希望你也可以懂我。在意你的眼光，在意你说的话，为了你的笑容说一点谎。在意没说的话，在意说过的话，在意你的眼里我的模样。我习惯把心上锁，没有理由也没有解脱，可能是习惯了时候，想到我也没有话要说。在意你的眼光，在意你说的话，为了你的笑容说一点谎。在意说过的话，在意没说的话，在意你的眼里我的模样。在意说过的话，在意没说的话，在意你的眼里我的模样。 哇， 谢谢， 我觉得这真的是真正的实力，有没有？ 怎么的呢？ 这简直是吊一下大家的胃口啊！ 对啊， 后面真的 想一下刚才挺尴尬的。 不尴尬，不尴尬。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哈。但我觉得我们的 这个泽欢是不是今天特别的心情不好呢？ 哎，为什么？ 没有，我是啊、不是不是，我是属于那种 啊， 如果是一个就是电台啊、或者什么，我可能 想很放松是吗？ 不是不是，我可能就没有平常那么生活化。 平常那么生活，那你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是 生活 就更放松一点吗？ 是更皮一些是吗？ 更颓一点吧。 更颓一点。那今天这已经 是、那个、属于 嗯， 可能就做音乐你自己。 自己最舒服的状态， 对， 慵懒着 或者什么，其实也不是颓吧，可能就 比较慵懒， 一躺躺一天。 哦，我知道了，躺着写歌，还把那个给我拿一下。 你知道，就有的时候在镜头前或者在话筒前，大家会不自觉的就突然一下就感觉自己要保持一个很那样积极的状态， 是吧？ 对，所以跟生活当中就很自在那种状态其实是有反差的，所以这个我们的泽欢会觉得哎。就是有不同，我觉得 是的，我觉得真的是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啊。刚才这个耳机一不小心，我的呆毛都已经立起来了，赶紧让我平复一下哈、啊，镜头切给我们两位。对，今天两位颜值担当，一位是我们的主持人涛涛，另一位就是我们的非常优秀的嘉宾音乐人严泽欢哈、啊。 对， 刚才这首《在意》这首歌有什么吸引你的点吗？ 是， 这首歌原唱是魏礼安，然后怎么说呢，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这一段解释很精彩啊， 很精彩。但魏礼安的歌还是挺好 听的，比较尬聊。然后就是我欣赏他，就是特别特别执着。 啊，真的吗？ 对，而且我对他也不了解，也不知道他。 那你怎么知道他执着的？ 对，因为我知道，从他就是我知道这首歌的时候，他之前有很多歌， 是 对， 就是属于那种不温不火吧。 对，韦礼安，其实我还真的挺喜欢他的一些歌的。 我以后要把你评价他这四个字告诉他，不温不火， 不温不火。 我比他更不温不火。 不是，其实我觉得你那个刚才讲到韦礼安啊，我觉得他有一点，他确实很认真。 嗯哼， 你知道，就是除了 之前有没有接触过你？ 有。因为基本上之前在每到要颁奖之前，每年会见他一次，大概连续见了3年，见到已经不想见的那种。就是很多人觉得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就是你知道他做音乐会很长时间，然后就不太上综艺节目，不太知道梗啊接话什么的。 哦，真的呀。 然后他就很努力的去学习怎么接梗。 然后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他身上是有值得学习的点的。 那后来呢？后来他真的接住了吗？ 就是接的还蛮生硬的。 是吗？那如果要再换一批梗是不是又接不住了？那种 就是每年都在更新 啊、哦！对，原来是这样。好吧，那我想问问泽欢，如果你要是去参加综艺节目，是这你也是属于尬聊王，或者说接梗这方面，你怎么样？ 哎呀，其实我挺讨厌自己，就是 这感觉你有一颗奔放的内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的环境，我可能话不是脑子可能就有点空白，空白状，然后可能没有镜头啊，没有什么，可能比较皮吧。 其实 我本身是一个比较，也不是皮，我现在想不到更好的词来形容了， 就是玩 比较随意吧。 对，随意 啊， 其实就是有一点点蔫坏那种感觉。 啊，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其实并不是。就是不闷不热那种。 哦，懂了。 我觉得真的这个泽欢可以放松一点，你就当你前面没有镜头，然后你就当着这个房间这个日光灯有点亮，对不对？ 是， 就跟我们聊天就好了。 对，你就跟我们聊天就好哈。这个给你的大背景呢，只是一个虚拟的舞台，你后面就是一颗蓝布。 我提前说一下，就是这样状态。唱歌可能词会忘啊。 没关系，你忘词的时候可以哼哼。 对，随意一点吧。 对，随意一点。 随意，对对对，我们不是很严格说我们唱完一首歌还要打分怎么样。 是的是的，我们并没有为你转身，我们都看着你呢。好吧，那我们就唱第二首吧，再唱一首歌我估计你就放松了。 唱一首你觉得最放松，会让你觉得状态整个都已经会很自然的状态。 在今天所有的歌单当中，你最喜欢最熟悉的一首是 并没有 啊？并 啊，并不是啊，我们来听并没有这首歌。 快点的歌吧，开玩笑。 好 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好， 这个歌也是在网易云 播放量第一的那个，是不是？ 不，我其实想说在网易云发布过。 哦，好，待会儿查一下评论。 是， 怎么办啊？ 怎么办？ 我想一下歌词。 好， 没关系，不要有压力。如果 没有压力， 你唱错了，我们也不知道。 对呀， 对，也是啊。 对， 对呀， 就现场来，哎。 是的。 歌 的衬衫上的污点用你的方法再洗一遍，犹如我弹错的和弦，礼宾和尚的信件用你的口语再读一遍，犹如你又在我身边靠着我聊天。哦，怎么办，一个人又伤感，没你的我生活又完蛋。哦，怎么办，我又一筹莫展。哦，怎么办，无言中的呼喊，我始终无法抵达的彼岸，反复阴差阳错着你就这样路过，礼宾和尚的信件用你的口语再读一遍，犹如你又在我身边靠着我聊天。哦，怎么办，一个人又伤感，没你的我生活又完蛋。哦，怎么办，我又一筹莫展。哦，怎么办，无言中的呼喊，我始终无法抵达的彼岸，反复阴差阳错的你就这样路过。 哦，好的， 谢谢大家。 哎，我觉得这就是两个状态，哦，你发现他唱歌的时候马上就进入到他的角色里面去。 是的， 刚刚有唱错词吗？ 没有， 没有吧？你看， 啊，你 是 对 呀， 啊，你告诉我说唱错了，我也不知道。就你看整，我觉得你真的是唱歌的时候状态就会不一样。 对，是，就是，其实我守着，嗯，也不是守着吧，每次上台啊，嗯，或者干嘛，我最大的毛病就是词怕记。嗯， 就特别怕记错词是吧？ 但是因为每次感觉，就反正就是不管有没有人看，也不管有没有人听，觉得最起码就是看的人、听的人就是一个尊重吧。毕竟自己是一个音乐人，这样。 是的，是的，我觉得还是对自己要求比较严苛。 对，不要有这么大的压力，没关系 的。 我觉得刚刚学这首诗， 我就解释一下。 你真的是很皮的，我明明想帮你解一下围呢。 哎，这不需要了。对，哎，你说你这个，我突然间在想啊， 是， 就是你忘词会不会跟你多年当鼓手有关系？因为鼓手可能是并不需要记那么多的词， 需要记鼓点。 其实不是，可能跟可能跟原创音乐人有关系。 为什么呢？ 其实一个专业歌手，就是如果是歌手身份的话，他唱就是别人的词或者别人的曲，就是首先第一你要去记嘛。 哦，对呀。 那原创音乐人他首先第一点就是词曲自己来，或者说词曲的一部分是自己创造。 那不是记得更深刻吗？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当下写出来的时候是更深刻的。当你去唱的时候呢，因为你脑子里可能记自己东西，记得有点乱，或者多，或者多。 我明白了，就也许你是在两年前写了 A 这首歌，但是你在唱两年之后唱 A 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你脑海里一直在想 B 这首歌，然后就会不会有那种代入感，就是唱着唱着，哎，怎么把现在这歌词给唱进去了？ 有吗？会有吗？ 会，这样我是不会，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我是会。忘词的话我也会唱下去，但是那个词我也不知道唱的是什么。 是，哎，那你会 可能就是为了押韵而押韵了。 哦，为了押韵而押韵， 就是尽量让你们听着舒服一点嘛。 是，所以我们听不出来，就即便你唱错了我们也听不出来。 是， 对。那比如说你在写的时候，两年前写 A 这首歌的时候，哎呀，这个心境是那样的，让自己觉得这首歌很深刻，结果两年之后呢，你的心境变了，那你唱歌再唱这首歌的时候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 啊，真的呀， 就不想唱了啊。 不，我今天还是要唱下去的。 不，开玩笑，就是心境这个东西，我觉得也跟心路历程啊有关吧。 心路历程， 对对，跟成长有关吧， 跟成长有关系。 对，对，可能你今天写了一首这样的歌，你过了一个月啊，两个月。这个60天80天发生了很多事，可能把这个歌的悲伤啊或者快乐都掩盖掉了。你再去唱的时候，可能感觉不一样了。 也是哈，毕竟时间如流水嘛，是不是？ 对。 那泽欢，你的歌如果让你自己去评价的话，你是写什么类型的歌偏多呢？ 比如说曲风啊，还是说悲伤的多一些，快乐的多一些，还是这个？ 你这样的感觉好像自己也没有统计过。 对对， 没有，真的。 就是写歌的， 冷汗直冒啊！ 写歌的话，你主要就随心而发喽。 其实，包括我身边好多朋友，也就问过，因为一般一个歌手啊，或者一个音乐人过来会问说，啊，你的歌是什么风格？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 嘻哈呀、 啊、 电子啊什么什么乱七八糟。 你也没有什么界定。 我准备六月一号要发一首新歌，是嘻哈的。 嘻哈的。 六月一号啊。 六一儿童节。 对， 儿童节皮一下。 批一下，好的好的，批一下，很开心哦。来给小哥哥打 call， 好，打电话打电话啊。对，那看来这个曲风还是比较多样哈。那今天我们听到的全都除了一首歌之外，其他全都是弹唱版本的。 而且都是原唱原创 对都是原创的。 是 子鹤，你会几样乐器？因为之前一直是鼓手嘛，对吧？ 然后现在又弹了吉他。 对呀。 我想一下。 太多了，都 不多不多不多。鼓、贝斯、吉他、钢琴吧。 我的天哪！ 贝斯、吉他、钢琴， 那你岂不是一个人可以组一个乐队？ 对啊， 但是分不了身嘛，所以说我现在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制作上，就音乐编曲 啊。 对，因为 可 能你会了这些乐器，编自己的歌或者说给朋友编啊，可能会更知道每样乐器它用的地方吧，更好一点。 是的，就是朋友们都喜欢找你去编曲，是不是？ 其实并不是 啊，对，因为讲，哎呀，太贵了。 你现在讲 一个吧， 讲一下，我们应该呼吁大家，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呢，可以找这个泽欢帮你来编。 是这样，可能大家好多那个音乐风格不一样嘛，然后我呢是写歌就其实啊。大体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并没有说，主要民谣电子没有，可能就是这首歌它是一个情歌，可能我情歌的感觉加了一点电子的东西，它不算电子嘛， 懂了， 就是流行音乐，所以说大家可能找相对应编曲制作人老师会找，这个编曲老师是更熟悉一点的风格，去对症下药。 是，那像制作这一块的话，你是自学吗？还是说也有去系统的研究，然后看一下比较理论相关的书籍啊，或者说是跟别人讨教这样？ 作曲大全。 对 啊，我是这样。鼓手。然后歌手。原创音乐人。编曲。对，我的身份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所以说其实并没有上专业，其实我上的最多的课就是架子鼓， 还是爸爸教的。 对，我爸教完了之后，我又去就现代音乐学院，我的 专业 大学母校，对，然后上了四年大学的专业也是架子鼓。 哇，那 四年架子鼓专业， 对， 那你这个架子鼓已经是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其实也并没有，因为这四年为什么会学这么多乐器？对，就是啊， 我发现了，我们问他话，他都是有个反转，你发现没？ 其实也并没有。 那你是不是怎么了？其实也没有。哎，那你是不是怎么？ 哎，其实 也没有。 没有。 就不要太谦虚啊。 是的，一专多能嘛，我觉得这四个字概括你应该是很准确的哈。 是。 对，那你有没有曾经就是给很多乐队当过鼓手呢？ 没有，很多乐队就是身边朋友吧。 就是大家来一起玩一下。 喜欢超哥。对，我是算是我身边北京的第一个哥哥，第一个朋友，第一个就是算是其实跟亲人差不多了。 真的吗？ 我来到北京，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他。 然后一直到现在你们都非常的铁是吗？ 对，除了音乐上交流不多，因为我们风格不一样。 是， 对， 不能交流。 不是他教会了我写歌，这个是一定要说一下的。对，我在音乐。 那你要不要借着我们的平台跟你的超哥表白一下呢？ 感谢一下。 对，刚刚过去520。 请你吃面。 哎呦我的天哪，请你吃面。 因为我俩 特别 喜欢吃面，我山西人嘛。 哦，你是山西人。 对对，我山西人。 然后他呢，他是 山东人。 山东人应该说我请你吃醋，像是面里边加醋。 哎，可以可以啊，这个面食组合啊。那你们俩有没有就是想过比如说组一个组合去参加一些选秀类的节目？ 我跟超哥吗？ 对啊。 我觉得够呛了 啊。是，对，因为你们音乐 风格 不一样。 不是，也不是他，我们、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俩去一个组合 啊、 真被你问到了，我也、我也没想过那个画面是什么样。 就你们俩有过合唱过一首歌吗？ 哦，我们有合作过一首歌，就是我去年毕业的时候，因为也是我自己毕业嘛，然后给母校写了一首歌叫晚安北音，然后这个词是超哥写的、曲是我谱的，然后呢这个编曲是我的 另外一位 师傅。 哦， 因为我编曲也是。 好，待会儿我们再说哈。 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九八二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九八二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九八二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 大家好，我是涛涛。 哎，今天晚上呢，我们是一个特别皮的夜晚啊。 是的、 对，特别慵懒加特别皮。那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嘉宾，他就是 严泽欢。 对，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泽欢。 是的，泽欢呢是音乐制作人哈、也是一个优秀的歌手、鼓手，还有这个吉他手等等等。 皮手。 对， 还可以这样。 皮手套是吗？对，来，大家呢如果要是想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场呢，依然是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啦。 是的，第二种呢可以在一直播来搜索活力982，然后也可以看到我们同步的直播。 如果你要是正在开车呢，就只能听喽，那就把调频调到 FM 98.2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了。只是遗憾的是你看不到今天两位的颜值担当，呵呵呵呵。 反正我是觉得非常的可惜、 是吧。哎呀，真的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大礼，说等等我停车 也行啊。欢迎大家赶快来看我们的直播、送出一些你觉得，只要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嘉宾唱的实在太好了、赶快给他一些鼓励啊。 对的，这个待会儿泽欢也可以跟大家互动一下哈、哎，泽欢你平时有直播吗？就是拿手机直播这种？ 有 啊。 是现在不直播。 其实我真的有点想象不到你的这种就是比较比较皮、比较闷的性格，你直播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呢？ 对啊， 直播比现在随意，因为没人看嘛。 啊，没人看可赢了。对，不可能啊， 真是。 其实我， 你是直播唱歌吗？我想问，还是弹吉他， 还 是 聊天 打鼓？ 就唱歌吧。 唱歌、 直播可能就对。反正就唱累了，有人聊聊天 啊、 没人就吃面 啊、没。 好了，今天下来我觉得大家也总结你身上几个重要的特点啊，吃面，然后写歌，然后就是皮一下。 我真的很喜欢吃面。 真的很喜欢。你喜欢吃什么面？我想问。 刀削面。 山西是刀削面著称，对不对？ 对，然后、但是我吃刀削面特别少。 啊，你油泼面你喜欢吃吗？ 还好、陕西的面啊，兰州拉面啊，新疆的拉条子啊，都爱吃。 哇， 只要跟面食有关的，他都爱吃， 是， 我都愿意去尝试一下。就是我可以做到就一两个月，如果没人提醒我吃米饭，或者说，没有别人请客吃饭，吃炒菜、 吃米饭、 炒菜这样的，我可能每天点外卖或者去外面吃就是面食吧。 我的天哪，那你不加个菜什么的吗？ 加呀。 啊、那你不吃馒头吗？ 我馒头吃的不多。 不是山东人才会吃馒头吗？ 哦，对，我想起来超哥已经吃馒头。 所以你们俩在一起就是一个吃馒头一个吃面吗？ 对。好吧，因为刚才也说到那一首歌哈，不过今天呢我们这首歌其实没有准备吧，应该就是你毕业时候写的那首。 啊、没有。 哦，没有，那就先唱自己的歌吧，好不好？ 好。 好，那下半段还有三首自己的歌要给我们准备带出来。那先唱哪一首呢？ 唱一首哎呀，忘了那个年头了，就是我来北京写的第一首歌叫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好，听一下。 第一首歌就很伤感，不知道为什么。 夜深了，我究竟管多了，想着你就哭了，我醉了，已经说开胡话了，含糊不清，有句我爱你，下雨了，泪滴已经滑落了，我想你的时候你在哪儿了，你走了我也开始怀念了，对你的爱想着，没有必要想你了，你对我的态度我受够了，用力回望这一切，我对你的爱我无能为力，没有必要想你了，想你的时候你在哪儿了，用力回望这一切，我对你的爱也无能为力了。 哎，这首歌曲我觉得很有故事。哎， 我感觉跟感情有点关系吧。 是，我觉得是有很大关系吧。 啊， 对，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真的吗？ 对， 这个说法好牵强啊、你信吗？ 我是写歌其实习惯 有代入感的那种，是吗？ 想一个虚拟一个，就是跟写剧本 虚拟 一个故事。 哦，就是我之前听说，就是有很多朋友写歌嘛。 对， 我有一个朋友系列。 哎，是 对对，大概 这个故事写的是我一个朋友的故事。 对对对，其实并不是特指谁谁谁，然后是一类怎么怎么样。 哎， 你是这种吗？ 我都是吧，我比较爱幻想，就是可能躺在床上，突然 有灵感了， 笔掉了地上， 然后呢， 我突然想写一首歌，叫《笔掉了地上》。 哦，是这样的。 虽然有点冷，但是确实有的时候这个什么歌名就这样出来了。 哦，好吧。那其实刚才这首歌对你来说意义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是你第一 来北京的第一首歌。 嗯。 啊、算是一首，就是第一首完整的歌，因为之前因为没有学过怎么写歌、嗯、或者就是把自己的感觉或者歌词拼凑那样， 啊、嗯， 总感觉。它不是一个完整体嘛？ 嗯、 一首歌，但这个算是一个完整体。 嗯，对，那这就是你什么时候来的北京啊？很早吗？2013年。 没有很早， 没有很早， 才95年。 2013年来到现在也快5年了。啊、对 我的天哪！他刚才加了一句，他是95年。 哼 哼， 好了， 也老了，老了，我们都一代了。 两位主持人表示很生气。 算了，向你们道歉。 没有，开个玩笑。 我们也是皮一下啊。 是我们也是皮一下。其实看年龄，看脸上的胶原蛋白，也知道你年轻。 是， 对，95年的这个小鲜肉，今年才23岁，对。好吧，那95年你觉得就是现在已经写了这么多歌了，然后你觉得跟同龄人尤其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竞争压力大吗？ 那都写了这么多歌了、 嗯、 肯定大呀、 嗯、是吗？ 博宇你说都写了这么多歌了那也还行、 嗯、 就是 写这么多歌不行。 我是一个属于那种、 嗯、 有的时候特别懒、 嗯、 有的时候特别勤奋的人 啊，特别勤奋、 可能就是、 嗯、 啊这个年龄段吧、 哦、 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其实我更想说一句，就是，我可能有点突然，我感觉我说话好像 动一下西一下 的，没有什么逻辑， 没有关系，你说，嗯， 就是我想跟听的朋友或者看的朋友说一下，如果就是现在你可能正在坚持音乐或者说别的东西，就真的是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我。就我从我父亲说吧、 嗯嗯、 就简短的我爸那个时候坚持、嗯、他为什么没有坚持了、 哦、 是因为挣不着钱，这、就是实话、 哦、 对，挣不着钱， 因为那个年代嘛，对 对，那个年代、 嗯、 然后就是大部分北漂啊什么都坚持音乐这种、 嗯、 他选择了就是啊还是先照顾家人吧， 嗯， 这样、 嗯、 然后到了我呢，我其实没想那么多，我就想把它完成好就好了，但是、 嗯 你进到一个状态的时候，它这个完成好，它跟充手机电也不一样，它充100%、 嗯、 那你能看得到。 嗯嗯。 这个是可能你大学毕业，我感觉我还没有看得到，就是对音乐这个东西， 哦、 好像坚持好像得一直坚持，不知道什么时候是100%。 嗯。 对，但是我觉得我停了。 嗯。 那就不对了。 是 的，嗯，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能理解你的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前路你也看不到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在等你，但是你还得一直走， 尤其是冬天还有雾霾、 哦、 更看不清。 是， 你果然一下子回答问题的时候开始走起来那种写词人的那种比较意境的状态。 是的，冬天一大早起来4点多钟啊，我的天哪，真的就是我突然间想到以前上早班的时候，然后早晨4点多钟大冬天起来，外面漆黑一片，哇，那个时候的感觉我觉得就跟你说的那种感觉是差不多的。 对、 哦、 我觉得每个上过早班的主持人都应该知道他的艰辛。 所以你也是深有体会，对不对？ 我稍微晚一点，我可能5点半再起床 啊，5点半才起啊。 对， 好吧，可能我4点半起来，我还要有一个小时的化妆时间 啊。所以其实我们三个都从不同的职业角度在告诉大家，坚持你喜欢做的事情是一件非常有必要的这个过程。 是的，我们这个惨痛的经历告诉大家，一定要上晚班。 是，哎，这个我特别想问到泽欢，就是说你，我觉得可能爸爸的经历也会让你知道，因为他也会给你很多支持，让你坚持做音乐嘛，对不对？ 是。 然后你自己也知道，我可能在这方面 是有点勉强。 啊？是吗？你自己其实并不是， 你自己有点勉强。 不是我不喜欢，是。 哦， 是这样的， 嗯， 原话啊，父子俩 啊、嗯哦， 我说我要去学习打鼓， 嗯， 哎呀，我从7岁开始教你，你中间一半你说不打就不打了，现在去你不玩我了， 啊， 哦， 就是其实这个对话很皮， 嗯， 就是意思就是我初高中是很调皮的， 是、 哦、 根本就没有想到音乐， 嗯， 其实我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也是看到身边好多朋友，他们用文化、知识的力量，走进了他们喜欢的大学。 嗯、 然后呢？ 知识的力量。 对，但是我身边有个朋友就点醒了我。 嗯， 他说，就是 我老家是山西晋城， 嗯， 我也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但是就是也是一个县城变成的一个城市， 嗯， 对，我也很爱我的家乡， 嗯， 但是毕竟是家乡，他可能做音乐的不是特别多， 啊，我这个我懂， 对， 嗯， 然后呢，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他说，我建议你再去深造一下， 嗯， 他说可能有不一样， 嗯， 就是这可能这两个字让我一下觉得是不是有必要， 嗯， 就思考了一下就去了， 哦， 确实这个可能也改变了我特别特别多。 哎，我觉得其实泽欢是一个特别走心的人， 是， 对，虽然他的决定可能被朋友的这个一些劝导所左右，对，但是呢确实你坚持这样的音乐道路是没有错的， 嗯， 对， 嗯，而且是也积极参加了一些也不能说选秀节目吧，就是这种音乐类的综艺节目， 嗯， 对，你觉得就是参加像这个中国梦之声这样的节目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改变？ 有啊，很大改变，嗯， 比如 就上电视啊。 好吧，哎， 你真的是一个耿直的， 对， 我 是 第一次上电视嘛， 啊， 然后上的电视还不是老家的电视， 啊， 上了一个就比较大的电视， 对呀，啊， 老家的朋友们、乡亲父老们应该觉得很光荣吧？ 搬好小马扎啊，今天晚上7:30， 就是身边的朋友啊，什么乱七八糟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啊，原来那么你怎么能上电视呢啊？这种人是吧？ 嗯， 就是， 对， 就是。其实我也想说知识改变命运，但是我突然这一下有点尬啊，就是我其实，但是我也每个人知识不一样，就是 也是音乐知识啊， 对啊， 对，就是其实我这个年纪，可能现在好多大学生或者准备艺考或者高考吧，他们也进了， 嗯嗯， 其实我想说不要去在意那些别人说什么艺考生啊， 嗯， 很简单， 嗯， 对，会有人这样说，他说你考200多、300多就可以去学校有艺考，但是跳舞的 不，现在真的200多、300多进不去， 是就我那个年代啊， 嗯， 那个， 嗯， 但是确实真的特别特别累， 是， 嗯， 其实我是觉得啊，就是术业有专攻，不管你学什么其实都是知识，音乐有音乐知识，舞蹈有舞蹈知识，还有基本功在里面， 嗯， 对，每一样都不容易，那所以说呢，可能一个律师和一个歌手他是职业上差别很大，可是他们都是付出自己的辛劳获得的， 对对对对， 嗯， 你说只要是知识我建议大家都去学， 哎，这个落点好棒，就是 对， 只要是知很乡村， 对， 啊，没有，啊， 不不不，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我们现在要 很土味 主文化， 对 不对？ 对， 对，我们要是大文化， 我很喜欢土味，真的 很喜欢土味。 哎，那你听，就最近比较火什么 土味情话？ 对，土味情话， 你会吧？ 你会土味情话吗？ 他应该会。 我命令你不要出现在大街上。 为什么？ 哦，好霸道啊！ 因为你的美会让……啊，算了，就不说了。 因为你的美会让大家嫉妒是吗？之类的。 对，会让海水崩溃。 哎呦我的天！ 哎呦天哪！ 哎呦，这真的是好， 我有点恶心，哦，被自己恶心到，不好意思啊。 哎，我还 回来。 哎，但是我从一个女性角度来讲哈， 嗯， 这就是土味的霸道总裁啊。 是啊。 对，会有很多小女生喜欢的。对， 嗯， 好，那我就不要出现在大街上。哎，那个信用卡帮我还了。 因为我可能是， 哦， 我可能受身边人，我的朋友从开始交朋友到现在都比我大。 哦，真的呀。 我几乎没有。同龄 的还， 嗯， 所以说可能是环境的这样让我， 嗯， 怎样 怎么说呢， 跟一个老人这个 词，哦，我知道了，就是提前进入了油腻期， 对对对对，也不是油腻，就是比较怀旧吧， 哦， 比较喜欢老一点的东西， 我懂了， 是， 嗯，那所以你的歌有怀旧的部分吗？好像并没有。 他在 想了半天，好像也没有。 那你想了半天，刚才是准备要唱哪首歌？ 对，现在要开始唱歌喽。 嗯 啊，唱还有什么？还有雨天， 雨天 ，雨天， 听说， 这个， 没有听说。 雨天这个是也是啊。学到了新的知识之后 啊， 唱到了第二首歌， 太棒了，真的是衔接的天衣无缝。 好，知识改变命运。 雨天送给大家。 雨天下了一阵烟，是什么让老天哭红了双眼？抽烟一根又一根的尖，烟雾缭绕的世界我才会有感觉，嗯， 来吧，一起来淋雨吧，让雨水冲掉你所有伤疤，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哗啦啦啦，下的好大，哗啦啦啦啦，没有人和我说说话，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哗啦啦啦，自己在那嘻嘻哈哈，哗啦啦啦啦，我被淋傻了。雨天下了一整夜，是什么让老天哭红了双眼？抽烟一根又一根的切，也无聊绕的世界我才会有感觉、来吧，一起来淋雨吧，让雨水冲掉你所有伤疤，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哗啦啦啦，下的好大，哗啦啦啦啦，没有人和我说说话，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哗啦啦啦，自己被心傻了，哗啦啦啦啦，我被淋傻了，哗啦啦啦，我被淋傻了。 哎，这首雨天， 谢谢大家。 对，我真的是觉得你讲话跟唱歌的状态 完全不一样， 唱歌是往外放的，你讲话就开始往里收。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曲风好特别哟。 对 对，这首歌真的是目前来说整场我最喜欢的一首。 谢谢谢谢。 而且 那你喜欢一首怎么唱错的歌？ 怎么回事？ 有一句歌怎么唱重复了？ 哦，是吗？是吗？是吗？ 跟大家道个歉，不好意思。 啊、哦，没关系， 不称职了。 其实你可以不用这么耿直的。 对呀、啊， 我们不用 keep real、哦。 但是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了。哦，好的好的。 好的，还是很严谨的人。 对，他真的是特别严谨，而且 真的 认真。 真的，就跟你同年纪的人来说，他们应该都是哎呀，那个就很好玩的就过去了。他还是很严谨的，觉得我唱错词，我心里会有负担什么的。 是的，我觉得 其实我也很好玩。但是可能我现在也觉得我自己不太好吧。 我懂了、对，有的时候呢他会也会皮一下了，但是大多数的时候他本质还是很认真的。 是的。 好，那么今天是不是还有一首歌没有唱？ 是，还有一首。 还有什么？听说吗？不是听说。 透支。 透支。 透支。 哦，对对对，我们今天特意准备了伴奏。 对，这个是伴奏版本的。 唯一有一首伴奏的。 对，今天为什么他是 伴奏而不是用吉他呢？ 因为这个是钢琴写的。 哦， 有的时候我钢琴写的歌、 吉他配不了， 也不是配不了。觉得味道不对吧。 OK、 好，那么准备一下哈，这首歌是不是要看词？ 看一下吧。 好好好， 尊重一下。 没问题。好，那么大家呢， 我把琴放一下。 好，没问题。 来，这个时候也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做客的是严泽欢。我觉得他的音乐真的是大家可以用心的去听一下。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在网易云上面找到他的歌曲。 我觉得超脱了他95年，再重复一下。 是的，95年。 23、24年轻人写出这么，我觉得其实在所有的词曲编配上面算是很成熟的作品了。 是的， 很了不起。 他呢坚持知识改变命运。 是，然后偶尔还会说一点土味情话。 是的，就是这样一个可爱帅气的小哥哥。 对的。 好，那么接下来准备透支他啊。 啊，这个耳机 哦。怎么了、是没有声音吗？ 没， 好了哈， 特别好， 特别好。 我才发现啊，这个耳机 哇 有声音的 啊，是有声音的。好，知识改变命运。 啊， 好，那我 尴尬了一个小时，真不好。 来，我们准备放这个 透支 了，伴奏带走你。好， 来了， 来了。 透支送给大家。 戒指上，伸手扔进了垃圾箱，把超载的爱放眼上，一有机会就哭完，把眷恋扔进锅里熬汤，加大火力快速蒸发，把过往当作故事讲完，好骗取更多怜悯目光。爱情乘着世界的翅膀，流过指尖，拂过脸庞，再狠狠掠过心脏，终于透支完全。回忆累积超载的砝码，染黑眼眶，腐蚀幻想，再沉进来，数尽耳光，终于透支消散。我给你的话写纸上，伸手扔进了垃圾箱，把超载的爱放眼上，一有机会就哭完，把眷恋扔进锅里熬汤，加大火力快速蒸发，把过往当作故事讲完，好骗取更多怜悯目光。爱情牵着世界的翅膀，流过指尖，拂过脸庞，再狠狠掠过心脏，终于透支完全。积超载的砝码，染黑眼眶，腐蚀幻想，再沉进来，数尽耳光，终于透支消散。爱情乘着世界的翅膀，流过指尖，拂过脸庞，再狠狠掠过心脏，终于透支完全。累积超载的砝码，染黑眼眶，腐蚀幻想，再沉进来，数尽耳光，我透支消散。把给你的话写纸上。 哇，这首透支 是， 对， 谢谢大家。 对，好的好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哈，伴奏版，哎呀， 更完整一些， 对，更加完整，而且更加的深情，哎，我觉得你唱这首歌的时候是最放松的一个状态。 没有，其实比较紧张。 哦，真的呀？ 因为 因为怎么了？ 对不起，我唱错了， 啊、你又唱错了吗？ 又唱错了， 对，可能就是。紧张嘛？ 啊、 哦， 没关系。 对对对，因为我没有试过这样，这样给大家唱歌， 是吗？哎，那下次你多来，就在我们节目都皮一下，我觉得你就好了。 是， 对，好的。我们今天呢，这个时间的关系，只能先听到这儿了哈。非常谢谢泽欢， 谢谢 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哈。 没错。 明天我们还会一如既往的跟大家见面的。我是道道， 我是涛涛。 哎，是的，我们的嘉宾就是严泽欢，对， 我是严泽欢。 好的，那泽欢这个下次什么时候出新歌，然后再来我们的节目，好不好？ 啊，好。 好的。 犹豫是几个意思？ 犹豫。